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喜悦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叶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评委会主席王家卫、著名演员舒淇、段奕宏，曾执导《X 战警》《木乃伊三》等影片的美国电影导演罗伯·科汉，曾经为《寻找新乐园》及《战争与和平》等片担任配乐的波兰作曲家等等担任评委。那么这就是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评审阵容。虽然说电影节要在4月15号才开幕，但是从今天开始为期17天的集中电影展映已经开始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那么您对其中的一个系列饕餮单元的 X 战警系列感兴趣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 X 战警天启。很多喜爱超级英雄影片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美国科幻巨制 X 战警系列，因为这个系列的每一部影片中都会出现很多能力各异的超级英雄，看着他们在银幕上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打斗，很多人感到非常的过瘾。2016年6月3日，电影 X 战警系列的第六部作品 X 战警天启登陆我国大银幕，并且取得了8亿多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影片是由詹姆斯·麦卡沃伊、迈克尔·法斯宾德、詹妮弗·劳伦斯等人联合主演。其实在这部影片的制作阶段，影片的名字并不叫天启，而是叫天启时代。天启指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变种人，讲述天启和 X 战警间争斗的那部漫画就叫天启时代。最初呢，制片方是希望影片的名称能够和原著漫画的名字一样，但是为了让片名显得更有凶兆，也为了避免和《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以及《变形金刚4》《绝技重生》的英文名雷同，于是呢才改成了天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X 战警：天启》的故事。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公元前3600年，尼罗河河谷，人类文明诞生后不久，第一个变种人出生在埃及第一王朝，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强大的变种人沙巴伯，曾经拥有无数信徒，但后来遭人背叛，被人活埋，永远沉睡地下。数千年过去，人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种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普通人和变种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复杂。10年前，万磁王艾瑞克想要消灭人类，却被魔形女 Raven 拦下。 人们开始认为变种人是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处的。在很多变种人的眼中，模型女也成了大英雄。而万磁王在那之后则化名为亨利克，开始了普通人的生活。变种人的日子看似平静，但是新的威胁却在不经意间出现。一群信奉神灵的人无意间将沉睡在地下的天启唤醒，在引起强烈地震的同时，万磁王工作的工厂也剧烈震动，导致悬在半空的铁水壶掉落下来。情急之下，万磁王施展超能力控制住设备，让所有人幸免于难。不过那一天刚刚下班，工人们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当地警察，警察闻风而至，并且失手杀死了万磁王的妻女。万磁王愤怒了，他将在场的警察全部杀死。与此同时， X 教授查尔斯找到了镇员，还发现了被自己抹去记忆的钟情举探员昔日恋人莫伊拉，于是他立刻带着亚历克斯来到了钟情局。 所以这几年你真的没见过他，也没找过他，连主脑也没用过。 Alex， 你把我当偷窥狂吗？没错，我是偷看过一次，两次，可只是短短几眼，懂吗？ 你怎么做到的？你舍得吗？ 没办法，可人总得喘口气。我抹去了他关于我们的所有记忆，古巴、岸边的所有事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变种人的存在，我觉得那样对他才是最好的。 那你呢？ 我的好坏并不重要。 在将中情局其他工作人员的时间静止之后，他们二人走进了莫伊拉的办公室。 莫伊拉，麦克泰格，你好吗？ 哦，见鬼！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Charles Xavier。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 当然了，你的论文我全都读过，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本人了。莫伊拉·马克泰格 Alex Summers， 快请坐，把它放地上就好。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是说初次见面我很荣幸。你有个儿子？ 是的。 那他有丈夫吗？还是你有丈夫吗？ 我之前是有过丈夫，不过干我们这行不可能每天都按时回家做饭。 说得太对了， 牺牲在所难免，对吧？ 是的，我懂。 教授。 什么？好的，我们今天来这儿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们昨天在埃及究竟发生了什么。 抱歉，可这些都是我们的机密。而且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因为我有最高权限。 听到这句话，莫伊拉拿出了自己搜集到的关于变种人的所有资料。 自从73年人们发现了变种人，随之就出现了许多狂热分子，他们把变种人的出现视作为上帝在线的征兆。我在追查其中一个信徒，他们称自己为阿西尔恩萨布努尔，这是一个古人的名字，他们相信他就是第一人。 什么第一人？ 世上第一个变种人。 我还以为变种人是这个世纪的事。 这是我们的理论，可是这些人相信早在数万年前变种人的始祖就已经诞生，而且他还会再次出现。他们找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古迹以寻求他的踪迹，这些象形文字详细地记载了一种超能力，无人能驾驭的神秘力量。 他们相信他能活到现在？ 不全然，他们认为他有种能力能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别人身上，每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就会去找新的身体，而这些身体中有些是变种人，这样他就能吸取他们的能力，积累不同的天赋。 一个全能的变种人。 完全正确。而无论他出现在哪里，他的身边总会跟着四个变种人，他的门徒，他赋予他们力量来保护自己。 就像圣经里的天启四骑士，他抄袭了圣经， 或者圣经写的就是他。而且无论他到哪里，最终都会变成一场灾难，也许他就是圣经中的天启。 世界末日。 强大无比而且永生不朽的天启从数千年的深埋中获释，愤怒的他发现同类不再被视为神祇，他对于人类世界充满厌恶，决定摧毁它，重新建造一个新的世界。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天启四处游走，开始搜集他的 S 仆人天启四骑士。因为天启的力量，暴风女、灵蝶、天使的超能力得到巨幅提升， 在林蝶的建议下，天启又决定拉拢万磁王。此时的万磁王则回到工厂，准备把失去妻女的怒火发泄到那些告密的工人身上。 你们有人把昨天的事，把你们以为自己看到的事告诉了警察。你们想知道我的能力，我究竟是谁，我会做出什么事情，等着瞧吧。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生命中最爱的人，你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很快他们就会尝到失去你们的滋味了，悲痛地度过一生。 Henrik, proszę cię, nie rób tego. 我不叫 Henrik。 这时天启突然带着暴风女、灵蝶和天使出现在万磁王身后。 你又是谁？别过来。不管你是谁，今天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杀死他们。 天启轻而易举地替万磁王杀掉所有工人，然后看着他。 我来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 天启带着天启四骑士来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万磁王的心灵被震动了。 这个地方激发了你的天赋，也是你的人民被屠杀的地方。 万磁王回想起了悲惨的过去，痛苦地摇着头。 白瞎子，白瞎子。 你不该带我来这儿的。 为什么？你很害怕来这儿吗？你摆脱不了的 Eric。 你是谁？ 耶和华神，太阳神，在我无数的轮回中，我有太多名字了。我在死亡中诞生，我将点燃那把毁灭人类的灭世之火，让这个世界走上正轨，把所谓的文明连根拔起，播种新的种子。我将履行使命，点燃这把火。 当我的父母在这里被屠杀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沉睡，被困在黑暗之中。当时我不在你身边，可现在你有了我，只有我才知道你有多么强大。用心感受蕴藏在地下的金属，感受那份黑暗，你会发现你拥有的力量足以颠覆整个世界。 召集其四骑士之后，天启开始毁灭世界的计划，而 X 教授查尔斯和其他变种人此时还没有察觉。查尔斯带着莫伊拉回到了变种人学校，而此时魔形女已经在这儿等他很久了。 见到你真高兴，瑞文，欢迎回家。 这里不是我的家。 至少曾经是。 不，这是你的家，我只是在这儿住过，而我几乎已经认不出这儿了。 你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要把这儿变成真正的校园，一所大学，不仅是变种人，普通人也同样可以加入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成长。 我以前也相信这些，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 不是吗？ 不，查尔斯，他们仍然害怕憎恶我们，他们只是学会了掩饰而已。我厌倦了这个谎言。 所以这些年你就选择了隐藏自己。 他们想要的英雄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或许在这儿是的，可在外面他们仍然在逃亡、躲藏、提心吊胆。就算没有硝烟，也不代表世界是和平的。真要教孩子们什么的话，就教会他们战斗，否则他们一辈子将只能躲在这里。 你说话的样子还和当年的 Eric 一模一样。 这次我回来也是因为他。 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因此杀死了那几个警察。 全世界都会通缉他的， 所以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他。 随即查尔斯立刻通过主脑利用心灵感应联系到了万磁王。 查尔斯，你好，老朋友。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感受到了你所有的悲痛。 仅仅因为你能钻进我的脑子，你就懂我的痛了吗？你找错地方了，切尔斯。 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该这么对你。回来吧，艾瑞克，让我来帮助你。 你来帮助我？ 想想你的妻子和女儿，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想要活下去。我听了你的话，切尔斯。我试着像他们一样简单的生活着，可是最后结局还是一样，那帮家伙夺走了我拥有的一切。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夺走他们的了。 看到查尔斯利用心灵感应和万磁王进行沟通，天启感到异常的兴奋，并且入侵了他的大脑。 他不是一个人， 太奇妙了。 你看到了什么？ 我要的答案。人类总是这样，现在他们拥有了这些，就不再需要石块，不再需要长矛，不再需要投石器，不再需要刀剑，不再需要任何武器，也不再需要任何制度，统统消失，更不需要超级大国。 天启控制了地球上所有负责发射核弹的人，将所有的核武器全部发射到了外太空，随后又利用瞬间移动找到了查尔斯。虽然查尔斯身边有魔形女、冲击波、野兽等变种人的保护，但他最终还是被天启带走。冲击波本想发出激光攻击天启，但是天启使用瞬间移动逃走，激光打空之后引发大爆炸。就在这时，变种人快银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万磁王被通缉的消息，他来到查尔斯的学校，感应到学校里发生了爆炸。他利用超音速移动的能力，将冲击波之外的所有人都转移到了附近的空地。随后，学校瞬间被炸成了废墟。当镭射眼斯科特发现自己的弟弟冲击波不幸牺牲之后，立刻带着琴和夜行者跑到废墟中。就在这时，军队突然赶到，他们利用特殊武器将空地上的变种人击昏之后，把魔形女、快银、野兽和摩伊拉抓走。为了救出他们，斯科特等人跟着来到了军方基地，一直在寻找解救魔形女等人的方法。而此时的快银、魔形女和野兽等人已经苏醒。就在他们计划如何逃出的时候，无论是变种人还是普通人，脑海里都出现了查尔斯的声音。原来，这是查尔斯正在受天启控制，给地球上所有人传话，但他还是偷偷地给琴传递了一条消息。传完话之后，天启将眼前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又在废墟之上建起了一座金字塔。他把查尔斯带到了金字塔中，原来他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查尔斯身上，并且占据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这一切也被琴所感应到。为了阻止天启，他和魔形女、快银、夜行者、镭射眼和野兽等变种人立刻赶到开罗。魔形女和快银试图劝说万磁王放下对人类的怨恨，其他几位变种人则联手解决掉了其他三名骑士， 最终赶在意识转移结束前抢走了查尔斯的身体，这让天启非常的愤怒，对变种人们发起了攻击。尽管快银等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查尔斯也试图用心灵感应从精神意识打倒天启，但最终都没能起到效果。千钧一发之际，万磁王突然倒戈，最终在变种人的合力围攻下，天启终于被消灭了。灾难过后，万磁王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将学校修复，但他并不准备留在查尔斯身边。离开前，两个人又见了一面。 各国已经开始重建他们的军械库了， 这是人的天性，查尔斯。 我仍然抱有希望。 对，当然，希望。 我没有看错 Raven， 我也没有看错你。 那对这个世界呢？难道你从来不曾在梦中被惊醒吗？梦到有一天他们会来找你和你的学生。 我梦到过。 那你醒来后会怎样呢？ 对于那些来这所学校找麻烦的可怜人，我只会对他们深表同情。我知道我不能说服你留下。 控制我的意念，你就能说服我做任何事。 再见了，老朋友。 祝你好运，教授。 送走万磁王之后，查尔斯来到了训练场外，此时魔形女正在给变种人训话。 忘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无论你们在学校学到了什么，无论父母如何教导你们，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你们不是孩子了，也不是学生，而是 X 战警。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电影展播中，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X 战警：天启》。相信很多看过《X 战警：逆转未来》的朋友，对于“快银时间”这个词并不陌生。在那部影片中呢，快银凭借超音速移动改变了警卫射出的子弹的弹道，同时戏耍了警卫，帮助 X 教授查尔斯等人逃生。这一幕被影迷称为“快银时间”。在影片《X 战警：天启》之中，快银时间再次出现，这次是他在查尔斯的学校即将被毁灭时迅速地救出了学校内的所有人。这场戏在电影中足足有三分钟，让很多观众看后感觉非常的过瘾，但是扮演快银的伊万·彼得斯在拍摄中却觉得一点也不过瘾，因为这场戏足足拍了一个多月，基本上每天就是反复地拍摄一个动作。其实剧组也不想这么麻烦，但是因为前作的《快银时间》太火了，所以呢，制作方不得不想尽办法去超越它。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X 战警》的宣传推广曲，由谭维维演唱的《Take My Hand》，握紧我的手。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Please.